我们这个所有的专业呢，我们已经都改成文理兼收了。 嗯， 我们的这个自主招生的形式呢，也是刚才主任说了啊，前面是笔试，后边是复试。复试呢，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学生的一种逻辑思维的这个能力。 嗯，最后呢，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先请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公布一下各自的咨询联系电话。吴主任，您先来，先说说我们首都医科大学的。 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是8391108。 青年政治学院杜主任， 我们三部电话，6472-4789-8477-8264-8477-8254。 杜刚主任，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我们也是有两部电话，6435-3978-6437-4282。 明天呢，我们的高职院校自主招生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还有北京汇佳职业学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高压控制减弱，扩散条件较为不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市区污染级别为轻度污染。听众朋友，2018年3月7号，北京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正式启动。此次污染源普查以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污染源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为对象。普查包括工业、农业、生活污染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移动源以及其他生产排放污染物的设施。北京市结合情况，在国家普查的内容基础上还增加了3项补充调查。在普查范围中，工业污染源普查对象为生产废水污染物、废气污染物及固体废物的所有工业行业产业活动单位。对可能伴生天然放射性核素的8类重点行业、15个类别矿产采选、冶炼和加工产业活动单位进行放射性污染源调查。对国家级、市级、区级开发区中的工业园、产业园，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进行登记调查。农业污染源普查范围包括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生活污染源普查对象为除工业企业以外的所有单位和居民生活使用的锅炉、入河排污口以及城乡居民能源使用情况、生活污水产生排放情况。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普查对象为集中处理处置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和污水的单位，其中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处置单位包括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焚烧厂以及其他处理方式。来处理生活垃圾的餐厨垃圾单位，危险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包括危险废物处置厂和医疗废物处理处置厂。危险废物处置厂包括危险废物综合处理处置厂、危险废物焚烧厂、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厂和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厂等。集中式污水处理单位包括城镇污水处理厂、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厂和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移动源普查对象 移动员普查对象为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污染源，其中非道路移动污染源包括飞机、铁路内燃机车和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非道路移动机械。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